就不能告诉大家。你想告诉大家也行，我就想看你接下来想说啥。反正他就是剑涛，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华剑组合。 没关系，欢迎大家可以叫我剑涛。 不过今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组合，大家看到我们的标题应该能够看出来，男 SHE。我相信在听节目的各位白眼都翻起来了。 我们两位当然是不够成为 SHE 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唱歌的。 你这个意思说 SHE 有两个是不能唱歌的是吗？ 没有，我说除了我们俩，我们这个男版 SHE 当中、 okay, 是这一位呢，撑起了我们今天男版 SHE 的组合，就我们今天的嘉宾， 对吧？欢迎我们今天这片天， 李武。哎，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么羞涩干嘛？ 啊，我突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大家好，我叫李武，然后还要说什么吗？ 所以你想做 SHE 当中的谁？ 我吗？ 对，他好认真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都做不成吧。 还有24分钟，你可以慢慢的想。 这么久吗？ 如果硬要做的话，你想成为谁？ 对， 田馥甄吧。 你看，跟我们之前的定位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三个人里最能唱的。 你是说塞琳娜跟艾拉不能唱了？ 没有，按照你的话说，他们两个 主持比较好， 对不对？ 那你是谁？ 我是你挑剩的那一个。 那你先挑了，你是谁？ 我就选艾拉吧。 为什么？ 因为刚生完孩子。 所以你是刚刚有稍微那个一下的 Selina 吗？ 是，我是微胖界的 Selina。 各位好，我们是男 SHE。 好，先跟大家郑重的介绍一下李武哈。李武，你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我叫李武。我要说我来自哪里还是说我学校是哪里？ 你的自我介绍啊，就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然后学的就是通俗专业。可能 你看你说大二的学生，我们音乐都换了。 对呀、 这么高级吗？ 不就是96年的吗？不就比我们早出生了几年吗？ 我们00后 就跟你们96后都不懂。来，继续。 然后突然间不知道说啥呀，好尴尬。 哎，涛涛，你小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害怕自我介绍？ 我有， 因为我觉得新到班级的时候，那个当着所有人去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会紧张，而且是要到讲台上去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对不对？ 对， 还有比较正经的那种。各位老师同学们，你们好，我是谁谁谁，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什么？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可以互相帮助学习。 所以李武，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唱歌啊。 除了唱歌就没有别的吗？ 应该找不到别的非常就持久的兴趣爱好吧。 啊，这样讲的话，今天可以期待你唱歌，对不对？ 大概吧。 你怎么这么没有底气的呀？你今天怎么回事？来，那我们就先唱第一首歌曲好不好？第一首歌唱哪个？ 先唱一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吧。 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了？ 早就告别了单纯。哦， 96年就已经告别了单纯。 他只是把歌词背了一遍了。 我的天，来吧，让听一下告别单纯的他唱歌是什么样的。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站起来哟，跳舞都可以的。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离话筒远一点吧。 怎么二十多年的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一路努力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 你不会吹口哨是吗？ 吹不到这么高，他一吹就爆了。 没关系，你可以试着吹一下。哎，可以哎。 像我这样庸俗的人从不喜欢装深沉。怎么偶尔听到了歌声忽然就慌了神。像我这样落寞的人凡事总要留几分。怎么还是曾经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我们今天的艾拉老师涛涛啊，我也啊 ，OK， 你说怎么了？戴个眼镜， 是的， 感觉很像专业的乐评人。你想接下来让我点评一下这首歌是吗？ 来吧， 我觉得唱的还不错。 什么叫做还不错？ 因为我觉得最开始他可能有点紧张吧。问一下李武，你觉得刚才这一段你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不满意。 为什么？ 其实我没有特别大听到我这个反松自己唱的声音， 所以你你觉得刚才就是那个唱的话没有太放出来是吗？ 嗯，对， 音量大小底下可以调一下哈，一会儿我给你调一下吧。 嗯，好好好， 是这个后面的歌曲可以状态再好一点，我觉得，但是他希望用这首歌稍微让他没有那么紧张。 嗯哼， 现在稍微好一点吗，李武？ 嗯，可以， 可以啊，接下来可以开始放飞自我了，是不是？你的点评就结束了吗？啊，第一首嘛，人家还没有唱出专业水平来，所以我不太好给特别辛辣的点评，对不对？ 李武，你是很喜欢毛泽少？ 哎哎 ，sorry， 谁 ？ 毛不易， 毛不易， 毛泽少我也喜欢 啊，毛泽少你也喜欢？ 毛不易，嗯，就是去年暑假听到这首歌的，就是比较像写到自己的内心里边那种感觉吧。 写到自己内心的感觉。 你才多大就写到你的内心了？ 哎，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就是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吗？因为我是双子座的，双子座的人特别莫名其妙吗？ 哦，我以为是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呢。 哎， 所以你是不甘平凡吗？ 我是平凡的人了。 你不甘平凡，那个平凡却不甘平凡的人就是泽华。 也是了。 那你嘞？ 我就是一个不对， 你就是一个。 这等会儿我们一定要套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来讲吗？ 他先说到的呀。 啊，那我其他也没记得太多，反正我就是一个单纯的人。 然后那个，你说你自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对， 怎么讲这个莫名其妙？ 嗯， 天马行空， 对，比较精分嘛那种，然后就突然一下就是非常文静，突然一下就比较疯狂的那种。 哇，现在是很文静的一面。 现在对，是文静的，对不对？ 我感觉我可能一晚上都是很文静的一面。 为什么呢？怎么样可以让你释放那种比较疯狂的样子？ 对啊，吐槽的时候。 啊，吐槽。 是你吐槽别人吧？ 对。 你吐槽涛涛吧。 不，我觉得接下来应该让泽华唱一首歌，然后你来吐槽一下。 所以你一般是怎么吐槽？就是对方唱歌，然后你会吐槽，还是他说话你会吐槽，还是他？只要你见他第一面你觉得不爽你会吐槽？ 没有那么夸张嘛，就是 什么会激起你的吐槽点？ 对， 其实可能任何时候都会激起我的吐槽点，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或者开心的事我也会去吐槽的。 那刚才那样一首歌曲你觉得自己唱的不是很满意，你会吐槽自己吗？ 会啊。 那 你吐槽一下自己。 对， 哎，就是在想词啊，因为怕自己可能真的全部忘记了。 这是你的吐槽吗？ 对啊，我觉得 这应该是你的内心独白吧。 哎，我怕我一吐槽过分了就会 那你还是不要吐槽了。 对对对， 好的，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陆续的进入到直播间当中。 嗯， 各位觉得李武唱歌怎么样的话，都欢迎各位随时的吐槽点赞，然后发表你自己的种种的想法。 嗯，今天呢他也准备了一系列的歌单，然后这个歌单呢有一些年，其实我觉得歌手的年纪离他其实有很大距离的，所以我要问一下，就是今天选这些歌的根据有哪些？是觉得这些歌都是你唱的最好的吗？ 嗯，其实大部分是因为我有伴奏 啊。有伴奏这件事不是很好达到吗？现在 嗯，也因为我们就是像现在自己学了音乐之后，我们有时候会去买无损的伴奏嘛。 啊， 然后我就有一些无损的伴奏，就这一些，其中有一些，然后我买了嘛，然后就说、就套用一下嘛。 啊，那也就是这些歌是你生活当中常唱的一些歌。 嗯，算是吧， 算是花了钱买了无损伴奏的。 对 对, 对， 今天要拿到台面上来唱一下。那你真正喜欢唱谁的歌呀？ 对， 我从来没有一个什么真正喜欢唱谁的歌，就是听到好听的就去学会唱。 你发现没有，他所有的回答都是你，哎，你吐槽一下自己，然后他其实读的也没有很针对性。 是 的，你喜欢谁就是也没有特别喜欢谁，就是好听的就行。但你不觉得很多歌手一开始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就是不会聊天吗？ 抓不住他的小尾巴， 我觉得你可以抓得住的， 是吗？ 接下来唱歌，他就应该会露出尾巴。 每一首歌？ 啊，我接下来唱吗？下一首吗？ 对啊， 唱一首黄品源的《永远有多远》吧。 黄品源真的是离你有些远哎。 对啊， 对。 那为什么会听到他的歌啊？ 这首歌是因为去年还是前年的金曲捞那个节目，然后安令翻唱了过一遍。 嗯， 然后我们上那个我们学校的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又讲解了一首这首歌的他的那个创作背景嘛，然后跟我们说了一下，然后当时就比较感兴趣，就特意去学了这首歌。 老师上课会讲歌曲的创作背景， 那叫哪里用感情啊，哪里用气，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这样。 对。 哦，那这首歌大概是个什么样创作背景呢？先跟大家讲一下。 是，其实好像我们老师讲的是男女主角都是就是专也是做音乐的嘛，然后当他然后但是好像他们才没多久，然后那个男的就查出他有就得了绝症，应该就命不久矣了。然后在他临死前，他就写下了这首歌，来了一个就是想说问到底问一问，就是永远有多远这个道理吧。 啊、哦，其实有点带着绝望的感觉唱的这首歌吗？ 对，嗯，绝望中带着一点点渺茫的希望吧，那种。 好，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这儿，讲得这么透彻了，接下来也请各位看直播还有收听的朋友们，以一个专业的乐评人的角度来听一下他的演出。 我怎么觉得那个故事那么像童话的 MV 嘞？ 来喽。 手说着永远，像风筝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这一诺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会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一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走过寂寞的街道，有情侣在拥抱，似曾相识爱的情节，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像风筝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这一诺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会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一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想要遇见却不能遇见，想要忘却却不停怀念，仿佛在身边却离我那么远，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 会改变，是一诺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会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能够改变，记忆的画面纠结我的思念， 我觉得这首歌它进入感情了，我觉得也是用了感情，但是我觉得感情可以再浓烈一点，这当然我觉得跟他的年纪有关， 黑皮老师真的是眼力哎， 什么怎么了， 所以你是觉得精力不够导致感情不够， 黑皮老师坐在那边 啊，你是艾拉老师 突然间也是忘了，艾拉老师很严厉， 对啊， 觉得他年纪不够阅历不够导致这个用情不够啊。我特别想问一下李武老师，会不会也告诉你要理解一首歌除了说哪里哪里注意技巧或换气什么的，平常自己的感情的投入也非常重要。 对， 所以老师有让你们多去谈恋爱吗？ 有，因为而且 真的有啊， 创作的话也跟恋爱很有关系的。 对啊，你就是你本身自己很痛了，你才能写出或者唱出一首那种很痛的情歌， 感觉。 所以刚刚那个听出来，应该就是没有太多忧伤或者没有太多烦恼的小孩子， 哦， 对不对？ 单纯一点的嘛。 对，你看是不是？ 但我觉得他那个台风很好，包括那个镜头感很好， 是 还会对着这个镜头摆手势。你刚才是比了一个心吗？ 啊，是吗？我自己不知道，好尴尬啊！ 你唱歌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手有一些手势出来， 我刚刚也注意到那个细节， 不是自己设计好的， 不是，就是唱歌就自然而然的这样动起来。 哦， 那你唱歌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别人也反馈过啊？唱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会特别不经意的做出某些动作，你自己都没有感觉的？ 对啊，比如说甩头发，刚刚你们应该看到很多我这样甩下头的那种感觉。 那首歌真的还好，没有怎么甩。 是啊， 你唱快歌的时候会不会甩起来？ 我快歌的话。如果是自己在家里唱的话，可能就会蹦起来的那种感觉。 是吗？ 然后如果在别人面前唱的话，就感觉就像一块木头。 我觉得他在家是唱那种硬摇的那种。 你会不会觉得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那个麦克风架起来，其实对你有一点限制？ 可能有一点。 那你站起来好了， 你可以拿着麦克风架。 对， 因为我唱歌平常习惯离很近嘛，然后这个麦克不能离很近，所以我就放这里。 可以，你可以离得稍微近， 我们只是 别贴到 小 边就好。 对， 因为我怕，因为我习惯了，因为就是平常在学校练歌的话都是这样贴着很近的唱了，然后就刚刚就要离得很远，就会有点扯到脖子的这种感觉，非常累 啊。所以做你自己就好，接下来就放松一点。 对， 好，可以 带给大家更多的震撼。 对。来，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小粉上线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哈，然后呢 后面有个 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 是刚才后面大屏幕上面的那个更大的显示，大家可以加入进来啊。来，接下来问一下李武，你刚刚两首歌有没有稍微让你真的觉得 OK 热完身了？ 你要让我好有压力啊！我以后没唱，我这不很尴尬？ 不会啊，你这， 哎，你为什么今天那么紧张 了？对呀、啊，这不是生活中的你吧？ 其实我觉得坐这里我没有紧张的感觉，就是 总感觉你没有底气的。今天 是 可能跟自己有点感冒的关系有关系吧？ 但是不是说感冒了之后唱歌会更好听吗？ 如果只是小感冒就可能，但是我是有点鼻炎和咽炎，所以就怕不行，所以就特别没底气。 但目前听起来还好。 对， 鼻炎和那个鼻音也不是特别重， 是， 所以接下来唱哪首歌曲？ 接下来唱郭顶的《水星记》。 哦，这首歌曲是比较难的哟， 所以我站起来唱。 《水星记》我觉得也是需要有故事的，要经历的， 或者你可以唱出那种外太空的感觉也可以， 像《花花花成雨》那样哈。 对， 哇，达不到。 来吧，听一下我们李武版本的《水星记》。 更忙给你，只好等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沉溺。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突然在看哪里？突然看这边怎么还没有接音乐是吗？唱歌，然后突然把目光转向了一个角落。我觉得他在镜头上有点像JJ林俊杰，镜头早期的吗？就是很稚嫩的JJ的感觉， 刚出道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嗯， 对，这首歌曲呢 怎么样？ 算 Selina 老师 有进入到感情当中去吗？你觉得？ 我觉得有啊，而且我觉得他稍微会比前两首看得更自在一点。你自我感觉呢？ 自我吗？还可以吧。 还可以。那后面还有三首歌，希望你能够渐入佳境哦。中间给你休息一点时间，然后好好的放松一下，好不好？ 然后大家也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等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 SHE 当中的最甜美的 Selina 泽华。 大家好，我是 SA 男版 SHE 里面最严厉的 Ella 涛涛。 也是刚生完孩子，身材恢复的还不错， 是吗？ 另外一位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实力歌手了，黑比李武。 No， 黑比加上李武这个搭配好像 长得很像刚出道时期的 JJ 林俊杰的黑比李武。 这两个人刚好也有联系啊。 你喜欢林俊杰的歌吗？ 嗯， 喜欢。 你能拿着话筒说话吗？ 是。 哦，喜欢。 那你喜欢田馥甄的歌吗？ 田馥甄的歌，哎，我也比较喜欢，因为他有几首歌比较哥特的那种，然后我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风格的歌。 哦，你喜欢抓马一点的音乐是吗？ 对。 哦，但是今天选的歌还好哎，没有很抓马。 对啊，应该多选一点带那种音乐剧音乐剧感。 既然是青年嘛，所以要有那种正能量一点的嘛，因为唱那种歌曲太不正能量了。 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李武呢真的是非常的年轻，96年出生的，这个现在还在上学哈， 对， 在上现哪个学校等会儿还不说， 现在 学不说，对，取决于他的表现程度， 对对 对， 对，如果表现的好的话呢，我们最后就告诉大家。 哎，所以你学音乐学多久了？ 学音乐吗？ 啊， 嗯， 学，如果说就是像这种系统的学习，就是从大学开始的，才2年不到。 嗯，你当时怎么想要学音乐专业的？ 是 因为我从小学钢琴的，然后我艺考也是钢琴调律专业，然后后面 钢琴调律专业 就是给钢琴调音和就是修钢琴 调琴师， 对对对， 还有这样的专业啊。哦，这个很挣钱的，对不对？ 对， 你怎么那么世故？ 不，这个呢是非常专业的一项技术 啊。 但是呢，你想郎朗啊这些大的钢琴家，对不对？弹得再厉害，如果没有一架音再都非常准的钢琴是办不到的。 你的意思说郎朗不会调音了？ 你可以问问学钢琴的朋友，我不太知道郎朗会不会调音，应该是会弹钢琴的不一定那么了解会调音吧。 对，调音的话是另外一种专业嘛，因为弹钢琴的人他虽然音准好，可是他可能在那些器械上他不会使用。 嗯，那你的耳朵应该非常的灵敏啊。 对， 嗯，我那个时候可能还算灵敏一点，现在几乎感觉自己是个聋子。 那你为什么要从一个调音师转换到一个学跟音唱歌有关的一个专业呢？ 因为当时我考到那个学，当时考那个学校没有考过。 哦， 你也是很实在了， 被迫的去做调音师。 然后后面大学也没有怎么弄，然后就随便去读了一个跟自己完全没有一点关系的大学，然后后面读了2年觉得很 就是觉得自己学不下去，然后就转学了。 啊、哦，大学怎么转学？你是重新参加了高考吗？ 没有没有没有，哎，我们那个学校算是可以门槛很低的那种。 所以你唱歌不是你本来的一个梦想是吗？你没有想做一个歌手？ 嗯，小时候可能想吧，但是可能因为我就是变声期之后嗓子就没有那么好了，然后又不行，然后就后面就有点想放弃了吧。 变声期之后嗓子就没有那么好了，就是到童声的时候应该是很好听的， 就非常好的那种，天籁的那种吗？ 也没有天籁，反正就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唱歌非常非常的 好听， 对，非常溜。 那也就是说你变声期之后你曾经就想过自己跟唱歌这个 就真的 没什么关系了？ 对啊， 对，因为我变声期之后然后又长了小节，然后也动了小节手术、 哦、 然后那个时候一年整我都没有怎么唱过歌。 那那个时候心情沮丧吗？ 对， 还好吧，能沮丧，但是就每年在上课读书什么的，然后就没有想那么多吧。 啊，因为有事情在忙，所以其实不会一个人太去关注这个问题。 对对 对，我感觉他是一个傻乐傻乐的人。哎，你生活当中会有沮丧的时候吗？ 就没有很沮丧的事，但是你问他，他都可以把这些我们可能看起来很痛苦的事， 对对对， 很随意的就讲出来了。 对， 你生活当中真的会有沮丧的时候吗？ 我算一个比较乐天的人吧，就是可能就是如果遇到很不开心的事，可能 吃一顿 一个小时，哎，对，吃一顿或者去逛街看看电影走一走就好了 啊， 就很快， 心态就相当好了。 哦，原来现在男孩子也是可以逛逛街然后心态就好。 怎么了，男孩不是能逛街的吗？ 不是以前的女孩去 shopping 一下嘛，然后心情瞬间就好了。 逛街不是为了买东西，只是走路。 哦，纯粹走路 就转移注意力。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之前学钢琴学了那么久，所以学音乐他是有基础的，因为对音准他自己本身就会有很大的这个 对 把握，对不对？ 对，有一点。 嗯，所以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 朴树的《白桦林》。 这首歌曲感觉也是跟你的年纪稍微有些远，不过像朴树的歌曲你喜欢的话，大家应该也是可以想出来的。 他比较经典吗？这首歌。 嗯，小时候听的这首歌曲吧。 嗯，对，很久以前听过这首歌，然后就当时被这个故事情节感动了，然后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就想学。 你听歌很注意故事情节，就是故事背后的故事。 他想给你呈现出唱歌的时候有一个画面感。 嗯哼，接下来就把这首《白桦林》送给各位。再度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OK，《白桦林》。 在远方，他一定会来，来这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那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也许当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压桥压到尽头，那姑娘依旧是白发苍苍，她只常听她在枕边呼唤，来吧亲爱的，来这片白桦林。在大四时候，她懒懒地说，我来了，等着我，来这片白桦林。 哇，我觉得他渐入佳境，有没有？有一段时间没听，原来白桦林是一个舞台感那么强的这样一首歌曲， 是不是？ 对， 就刚才我觉得 快忘记了。 因为可能毕竟我们那个年代也很少听到这首歌。 我们那年代主要是他们都老了，哎，他们都他们 到底怎么了？这首歌怎么唱 了？到底怎么了？ 他们都老了，哎，好 ，OK， 好啊，那位 就那首歌曲了。Okay, 是，我觉得李玟在刚刚这首歌里面，他前面会用气声嘛，然后后面再辨识，然后就会那个层次感特别丰富。就前半段他讲到自己特别喜欢比较戏剧性的音乐，我觉得刚才那一段就虽然张力不用那么强，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画面感。 是，包括那每个转场的时候的那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李玟都是把自己眼睛闭上，然后各种晃着头，沉浸在某一个场景当中去。 他很陶醉，而且关键他真的很有镜头感。 请问你陶醉的时候，你是会有画面感的吗？还是 自己脑海 进入到音乐旋律当中去？ 对啊，就我们平常上课，我们老师就是让我们就有那种感觉，你唱一首歌的话，你就尽量去想象，因为是七分想三分唱嘛，然后我就想象一下自己那个画面，然后前半部分就唱是自己是那个战士，后面部分就唱自己是那个女人，就这样分开来想的唱。 白桦林也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曲。 嗯， 你等待一个人等待最多等待多久？ 等待一个人， 对， 不会等太久吧，毕竟我还想讲，比如说好像是自己叫了个车一样。 那么快吗？ 对啊，你这好像你叫了一个车，然后这个车的司机来接，你会等他很久吗？ 但感情跟 啊，你要问的这么正面啊？ 对啊， 你指的意思是？ 因为白桦林是一个女孩在等待她心爱的那个男人的那个故事嘛。 我跟你说，等多久这件事情就要看你有多爱他。 嗯哼， 对， 我觉得好像我们都属于85后嘛。 是吗？我不是， 你06后啦。OK， 像我这样的85后呢， 怎么样？ 那个时候好像感情还更加珍贵一些，然后我们谈恋爱一般说三四年都会比较短的。 是， 然后现在的一些小姑娘 感觉就很长了。 他们说三四个月都算比较长的，真的，我接触过的。 那我问一下李玟，你觉得在你们同学当中，觉得这感情到多长会觉得哇，你们在一起已经这么久了？ 在一起吗？ 对。比如说你听到你同学跟谁谈恋爱有超过多久，你会觉得哇，不知不觉你们在一起已经这么久了吗？ 三四年吧，差不多。 你看三四年已经太久了。 对啊，对你们来说不应该太久了吗？ 有些现在反正身边大概很多就是半年左右一年左右，长就短的会比较多，长的会特别少， 对吧？ 对。 那你是一个在爱情当中比较长情的一个人吗？ 我没有谈过恋爱。 哦，没有谈过恋爱。 哎，你真的很耿直嘞，你在节目当中什么也敢问，他什么也敢答。 他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你把这首歌曲演绎得很好， 真的。 所以如果真的当你在谈恋爱的话，如果再去唱前面刚刚唱的水星记啊，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更有层次？ 歌单就在你那边，你还看了那么半天，是老花还是怎样？ 看不清楚啊？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可能跟恋爱有关系，可能也没有关系吧。因为像 像我这样的人， 像唱水星记这种类型的歌， 可能我真的是，就我刚学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自己可能把那个层次和情感唱得特别好，然后到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就少了一点感觉，慢慢的越来越少， 嗯， 就是有这种感觉。到我觉得不是说跟恋爱有关系吧，因为我唱歌就是都非常用情的那种，但是我从来都没谈过，但是他们都说我特别用情的那种唱。 所以这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啊，你没有谈过，你不太懂的话，那你是把它幻化成别的情，嫁接到别的情上去，然后用那种 电视剧看的比较多。 可能我是个戏精吧，然后就是就是有时候会自己演演戏嘛，然后就把自己带入进去，然后就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自己一会儿是男主角，一会儿是女主角， 对啊， 不断的切换。 他又是个戏精，然后刚开又说自己是个精分， 嗯哼， 对对对，什么都敢演， 所以他唱歌其实就像在演戏一样。 哎， 刚才我们听到白桦林，接下来再来带来一首歌曲好不好？ 好， 下面唱哪一首？ 嗯，下面带来一首毛不易的消愁。 哦，那为什么笑那么开心？ 对啊， 我以为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 不是，因为我感觉这首歌就真的没有底气，因为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唱方面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但在他那种 在他的感觉上还有他的那种意境上是真的非常非常难 啊。毛不易的感觉难是难在哪里？ 就像消愁这首歌的话，他写的特别的大，像这边有近明天，就比如说近故乡近远方，近明天近过往，近自由近死亡，这些词都特别的大。 嗯，哦，你是要把每个词给唱出那种感觉来。 对，就非常难，真的非常难，所以我就有点心虚的笑了一下。 哦，来吧，让我们听一听他能够唱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是 消愁。 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随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灌输我的平衡，驱散了迷惘。到达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 这个愁消的怎么样？艾拉老师还满意吗？ 你今天要叫我多少个称呼？看你今天到底能不能记得住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艾拉， 艾拉不在这里。 我觉得 这首歌曲 因为真的从他最开始毛不易唱出来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大街小巷或者所有人的手机里都放这首歌， BGM 也有。 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听这首歌到现在的话有一点麻木了。 嗯， 就是如果真的能够唱出不一样的感觉的话，我会觉得哎还蛮有新意的。 嗯， 我觉得最后就是我突然发现李武唱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真的会在一些段落当中很像讲故事一样， 嗯， 然后用气声的方式唱。因为我比较习惯听的版本都是毛不易用很实的声音唱嘛， 嗯， 他最后那几句都是带气声，然后就好像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种感觉，还蛮像他自己的风格。 你真的很关注气声哎，上一首歌你也注意到气声，这首歌你也关注到气声，怎样， 哦，这么明显啊？ 艾拉导师点评的，你觉得 Hebe 还觉得可以吗？认可吗？ 对对对，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唱好。 哪里没有唱好？ 因为首先我刚忘词了，然后我看着看着还不知道看哪里去了，真的好尴尬。 就是他看词的时候会影响到他心里的画面。 对对对，因为 很多歌手都是会忘词的。 最好是背下来的话，你就想起来会更有那种感觉。然后如果你是直接看词的话，有时候你就唱不出。 有的时候歌手忘词会自己编词，但是他那个意境自己进去以后，他无论唱什么他不会打乱自己的那种情绪。 对对对， 你是会打乱自己的哈。 我是真的完全编不下去了。 你是一旦忘词就会彻底崩了的那种。 对对对，真的会崩掉。 刚刚有唱到觉得在后半段已经要坚持不下去了吗？ 倒没有坚持不下去，我就只有那一个地方忘词了，还好。其实这还好，这个里就忘了这一点。 嗯，毛不易，你怎么看毛不易的创作？ 嗯，他的创作的话来说的话，我觉得就他东西其实很简单，但是他就是可能说再讲个人生哲理吧，就是他，然后他唱出来的感觉像一位老者，然后跟大家就是谈那种我年轻的时候啊怎么怎么，然后就跟他们讲一下那种感觉。 因为我问这问题是觉得他的创作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对， 好像对于一个创作人而言的话，说这样的东西的话我都能够写得出来呀，很容易啊。那请问你能写出来这样的东西吗？ 写不出来，写得出来我就是毛不易了，我就叫李不易了。 你今天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嗯，暂时没有，因为主要是我自己写的东西觉得太弱智了，然后不敢怎么唱出来，也不敢怎么那样弄出来的 啊。我觉得首先就要不要太妄自菲薄，因为每个人阶段写的东西都不一样嘛。毕竟年少的时候写的都开心的，可能年长之后会想要有不一样风格。今天你要不要就是稍微哼一两个旋律是你自己写的，我们稍微听一下。 你要我暂时想，我还真想不起来啊，真的 是写了太多歌了是吗？ 不，因为我也是，就是可能我自己写完了一首歌，然后我可能会唱出十种或者各种不一样的一样来，然后我每次都录下来，但是我自己要听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到底确定是哪个版本，就那种的。然后就是写的比较乱嘛，所以我就说对自己创作方面暂时是真的没什么自信的。 写的比较乱，其实朴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会写着写着然后随 就 给扔掉， 就很随性的去写。 对， 对，但这方面就是你得足够的坚定自己和足够的坚信自己。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会出一首自己的作品啊？ 嗯，至少读完大学前应该要出自己的作品吧。 至少出一首哈。 对， 嗯，今天听了李武唱了很多的歌曲，如果各位有喜欢他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微博。 我的微博 就不用关注，不用关注你是吗？ 就如果有人想更多了解你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找到你？接下来播一下你的手机号是？ 我的微博应该，我的微博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 好嘞，非常耿直的一位，大家只要喜欢他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好了。 对对对， 我们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可以让他再返场。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消防书》，也是因为故事才喜欢这首歌吗？ 就是，我就比较像那种我自己感受，对自己的那种。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患者吧，然后这消防书的话就想写一个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感觉。就他歌词里也写到了一个什么，写一封情书给自己嘛，然后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然后就觉得听起来很像自己的生活，然后就想学他唱他。 像我这样的八五后有一段时间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是吗？ 就流行给自己写一封写一段什么话给未来的自己啊。 Oh my God， 然后给自己什么写情书啊什么。你没有过吗？ 完全没有过。 哎，00后的世界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吗？我应该 羡慕。 写信给未来的自己。 对，你写给50年后的自己或者明天的自己。 OK anyway 我们来听这首笑忘书，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哎，居然有人说兄弟你不挑战一下我是歌手，真的有人喜欢你哎， 是吧？ 但是没有办法，你也不让大家关注你，关注我们节目就好了。 没有蜡烛，就不要勉强。